引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不管驾驶速度有多慢， 不管车上是否有乘客， 不管是否停在红灯前， 不管是否有车载电话或蓝牙耳机， 不管谁给我打电话， 我承诺开车时不使用手机。 开车时不使用手机，不是因为你的手没有放在方向盘上，而是因为你的心不在驾驶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开车时请勿使用手机。 带您遨游缤纷多彩的 CD 世界，带您畅享音乐的盛宴。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调频98.6兆赫，每天7点19点播出 CD 博览。 欢迎收听 CD 博览，我是古月。今天为你带来的是由中国唱片总公司出版的《中国原生态民歌演唱家之四：山西左权阳关歌王石占明》。这张专辑全部囊括了以开花调为代表的左权传统民歌，曲目有《逃难》《桃花红》《杏花白》《淡歌相亲》《推小车》《有了心思慢慢来》《到秧歌》《卖菜》《两相爱》《定缸》《单相思》《摘豆荚》《苦相思》青疙瘩下河洗衣裳，不想走了你返回来，打秋千，泪点滴在鞋尖尖上，摘花椒，想情妹，会哥哥，太行山，看逆汉，土地还家，骑了一匹白马，放风筝，回婆家，青菜。这是国内首张录制于山野的民歌专辑。在这张专辑中，你可以感受到田野的辽阔，天空的高远。下面请连续欣赏。 家住左权县阳，南下扎扎闯，二八拐子敲了俺妈妈的俺娘，掉了我的家呀。掉了我的枪却怕呀逃难窜去，逃难逃在这外呀，爸爸抱在了怀，哭了一声呀好哭，多是眼泪黑，难让胆也胆呀，居然家的也来，逃难逃在这外边，你看难不难，逃难逃在这外边，你看难不难。你的白 三月亮，俺想你个来呀，啊个呀呀的，梦里来你的开花里呀，那里外面。个呀呀的，混个你的草草下说了你的名，把小娘跑了个个呀呀的，带带带你的开花，卖婆婆你的花，一撮里跳下了你呀老呀，啊个呀呀的。 大家手中拐着龙毛刘山子家，嘿嘿，大子子家家中太里哎起了小车咕噜噜噜转呀转呀转呀转咕噜噜咕噜噜噜跑得快，快起了小车一两夜那海，小车的龙儿咕噜噜噜转，小车的龙儿一圈圈，大的大了快的迈，哥哥了是江山山，哎哥要要你转我该风车的了是转山山，哎还有起了小车咕噜噜噜转呀转呀转呀转呀咕噜噜咕噜噜噜跑得快，快起了小车一两天来，小车的龙儿咕噜噜噜转，快车的让人想喜欢，波的波的山的山，哥哥了是小妖怪，哎个妖妖脚大心上放生的了是小妖精，哎还有开起了小车咕噜噜噜转呀转呀转呀转咕噜噜咕噜噜噜跑得快，开起了小车一两夜那海，小车的龙儿咕噜噜噜转，小车的龙儿一圈圈，大的大了太的迈，哥哥了是江山山，哎个幺幺你转我该风车的了是转山山，哎个幺嗨哎个幺你看没开，我爹里带了个了伢伯爷伴狗，让里他挑人买了买呀，让苏姐老你好。买呀伢正四岁，别人里小女来伢分不转手，何以里小女妹妹呀伢催不喜大， 见赵天烈他磕破了，你俩你赵家怪了呀，俺回俺家还问你。他啷啷长飞在老庙一里，要想俺刚你唱了句呀，俺嘴要改了你肚还句。可怜张来望望，问望幺儿你困什么呀，前怕刀尖呀后怕老。高高山上一张老娘东桥西看呀小城啊的哟，海老一上呀大呼高呀，耶呼呼呼，三八六上张下走了喽，耶战。 给 家上，假日里来了小慧，笑里他喜洋洋。我爱你呀，小燕亮，脑筋浑身又又痛，白丝儿呀硬了嚷嚷，三十年爱啥人。才能亮灯呀，生在白发狗，让人家当长孙。我爱你呀，强强，一身好养生，有住外家人下地，里外家不带狂。十里天涯明，阴魂听呀阴魂娘，娘个唱的娘真好听。我爱你呀，你爱我，咱俩呀一条心，来日里呀成双配，同姑娘好高兴。来日里呀成双配，透过那后沟江。 八拍掉下来， 一个那鸡带着两头高，再让家夹菜喽，大的夹了个高土豆，二的夹了个土豆糕。不上家，嫁了一个伢高蛋糕， 好瓜真可怜嘞。秀草儿狂，再说你不孝把人让，蛤蟆这开花来摔里呀棒，别日里笑你何以礼貌，腰盆盆一脚白盆的瓜，那也长小你来，那也长宽。大家这开花成了家，小和你说话不该扛，花椒树麻来胡椒儿辣，咋想的硬呀呀不拉咋。沙巴地开花，野菜 愁狂。 家爱去地里走到家，走到路上想起了他， 想起谁了呀？ 想起了他，啊，想起了他。又派他一把茶，小的花儿送给他，小的花儿送给了他， 送给谁了呀？ 送给了他，啊，送给了他。你家爹哩家，他爱问来问爱他，他家柴子你就送，何必来回问候他，何必来回问候他， 来回是谁呀？ 问候来回他，啊，问候来回他，何必来回问候他，啊，我们来会他。 恰恰来秀恩恩，把牛和那个牛过来呀，秀恰个的。恰恰来秀恩恩，把你们和那个娘了过来呀，秀恰个的呀，秀恰个的。好了又快呀好小伙儿呀，小强个的呀，小强个的呀，小强个的。 早立正开花呀，立成为下下这了你呀，你把嘴花轿树开花呀，一脸嘛笑和你说句呀知笑话，你在个了要搂着小厮呀摆摆手，到家呀开花摆回来，把小糟老你这摆回来，把小糟老你这摆回来。 去大桥前，宿住堂外住转，将要在那个腰徘徊。哎妈呀的哟，大小们二郎去大桥前，哎哟， 大小们二郎去大桥前，哎哟。 梳洗打扮把花间，哟哟带脚学会。小爷们小子也叫那官方擦满面，哎妈丫头哟，小桃花一点点落在嘴边，哎哟， 小桃花一点点落在嘴边，哎哟， 脚步走来迈步响，不觉来到了桥前岗，你在心那个我在躲，你一摆我一打，哎妈呀的哟，大小们大大个快如风，哎哟， 大小们大大个快如风，哎 这才是一儿又落马，来把桥接打， 这才是一儿又落马，来把桥接打， 哥哥用力打，妹妹也用力打，大兄们打他个花柳瓶，这他是个幼子打翻上，打得好高兴， 大哥有子大飞上，大飞好高兴， 叫上小麦子，叫上小麦子， 这回家姐打点后他用悠悠知道了不成啊，赶快回家走。 悠悠知道了不成， 兄们太晚咱抢起高，把休想顶了一块海角，你要是上去爱的海角，爱用样子会抢把兄们还有，爱用样子会抢把兄们还有。到做那个马前那些呀宝，来点点别在那些家家呀送，小儿快开花心，这回走了门呀去，外丢才开花拜拜呀回，哭了爱妈也悲悲，哭了也骂也悲悲。 跟不上说话，拜拜手。笑脸笑红脸，摆好手秀气老成走分，小妹妹笑脸笑红脸，娶的人亲娘把猪跟，小妹妹笑脸笑发红，那走到口上了胡囵草，小妹妹小脸小发红，心里酸都上了该水头。 且走动， 花惹惹西瓜呀，鹿皮皮包，哥哥你最好呀，想把好，芝麻呀，开花呀，嘎嘎高，将日里你才把我来走，抢呀抢呀个带呀个带， 大黄果子翘少丢，又说我下不好体质抖，小妹妹小林该来带带跑，火朝你都给人家一尊名。开花呀一千千朵，虽然呀不知道你敢问，我跟你买卖你也大大尊，把家里提朝也把家里饿， 当在在开花呀买卖里呀，姐老买卖呀说不干，抢呀抢呀个带呀个带，抢呀抢呀个带呀个带，抢呀抢呀个带呀个带。 好地方呀，

过后，一手锄头的一手锹，烧菜里无毛，一次一次的打上着，阿个呀呀的，包外的好时光，一次一次的打上着，阿个呀呀的。 像那个小女婿不怕奴隶下，腊月二十八娘家回婆家，大发上小小的骑驴的去索扎。出来大妈外一来了二娘，爷爷上二爹娘土切把儿埋，叫了娘这错看见了黑大妈，头插拐小女婿外耍在马跳。叫了娘这家坐上儿的马，小小的家儿说问回咱家，姑娘们也都喊我来干什么，你把呀儿上家你回来有理啦。回头就的妈姑娘的家就咋，正好让家五天住不下，昨天西河门急急我往回飞，小李他一股一股这不呀嘛了不耐烦，小李他一股一股这不呀嘛了不耐烦， 强拆拆个来了白拆拆心啊哈，都强强啥玩意啥都好事，修个两双手的大爹都呀哈，像你做男女谁知道，错个天快向你带个天亲呀哈，该把路说话我爹嘴下你，三条上上的我婆婆车高呀哈，三上你不见你回把路向。 今天的 CD 博览就到这里了，古月代表编辑张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接下来的精彩节目。